人为损坏，它不保温了，给您免费换新。 对，免费换新。 400-015-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月踏秦岭北海边，寻宝春阴柳如烟，不明你唱惊喜，纵一下出仙台，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小子上头捋一圈，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是树才，我给大家读一首诗。率水，谁率领水？风，码头，岸，时间。风率领水，风停了，水还在流。码头率领水，码头废了，水还在流。岸率领水，岸塌了，水还在流。时间率领水，水干了，时间还在流。率水一直在流，留下没有水的前方。冬天的率水，浅的舔着洗衣服的小腿肚，野鸭子一头扎进水里，没了又有了。我是浙江人，人们说率水是浙江的上流。我是浙江人，头一次看见浙江的水在流。一天下水光一闪，一闪之后是明天。流走的水是昨天，而今天是水在流。天黑了，水声更大了，说到底是水率领水。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下班路上快乐，周末快乐，我是夏明。 周末快乐，我是高磊。 哎，今天又是我们俩是 四喜丸子。 你说这四喜丸子能除了做丸子这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做出来吗？ 当然可以了。 什么呀？ 加馒头啊。 哦， 拌米饭嘛。 哦， 对不对？ 对， 你或者是你想肉烤着吃啊。 哎呦，我就喜欢烤着吃。 对对，我也喜欢烤着吃， 就是小啤酒。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呀， 而且您想的那大碗也别太大 啊。对对对， 就咱俩这身材正好。那么跟乒乓球大小的那丸子是吧，烤的外边焦焦的，稍微泛着那么一点点的黑。 哎呦 哎呦，耐吃，在外脆里边是嫩的，有时候可能还能吃点汁水出来。 咱们再中西结合一下，烤完了以后咱们不直接吃，咱们再浇上点一些浇头，比如说什么沙拉酱啊， 哎呦我的妈， 番茄酱啊， 哎呦我的天， 辣椒酱什么的。 怪不得咱俩胖了，我告诉你。真的是我赶不上你， 都想不到。 我最多也就撒点什么辣椒面啊， 哦哦 哦, 哦， 哎，撒点孜然呢、啊，也、哎、最多这样了。 哎呦，那你要说烧烤的话，这是烤丸子只是冰山一角，能烤的能烧烤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是不是？ 我觉得就没有不能烤的东西。 哎，我觉得这话怎么那么耳熟啊？刚才好像某个人也这么跟我说来着。 真的假的？ 烧烤能烧一，不是不是，原话是 能烤一切， 烧烤一切。对对对对， 烤一切， 烤一切， 就是他吧。 就是他呀， 他烤东西超厉害、哦、 真的 给他一地球他能随便烤什么弄、哦、你要把他搁在恐龙时代 啊估计他就是那个烤恐龙的人， 他只要不烤我就行 啊。你他那倒是有能烤你的这么大的炉子。 我的天哪，那我还绕着点吧。 但是他确实烤羊一绝。 我、哦、谁呀、啊、说这么半天， 这名就特别适合今天咱们聊， 是吧？ 对，特别适合。 赶紧介绍一下呗。 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吧，蓝调庄园烤全羊创始人杨洋，欢迎杨洋。 Hello， 夏明好，高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 哎呀哎呀哎呀，终于见着你了。真的，哎，夏天就别见着他。 为啥？ 看着就流口水。 哎呦呵，看着他就想把他烤了。 真的，我一看见他，我脑海里边浮现的声音就是咔嚓。就这样的声音， 就是那种烧烤那个滋汁水那种爆裂的声音。 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因为他烤完那羊啊， 啊， 外边那皮啊巨脆， 哇！ 你就拿那个刀子稍微的一碰那皮，咔嚓咔嚓。用洋洋的话说，应该是就是踩在雪地上的那种声音， 哎、 那就是好的。他就能烤成那样。 哎，我都没吃过，哎呦喂，亏了。 下了节目你去吧，反正我吃过。 行，那你作陪呗。 啊，行，没问题。 哎，你 这太好了。 烧烤再配点什么？他们家独特的一些饮料什么的， 什么都有吧？ 都可以啊， 都有。 最关键，他们家还能烤什么？你知道吗？除了烤羊啊，那是一绝必点的 啊， 还能烤阿拉斯加蟹。 哦，那不是吃生鲜好吗？ 人家整个烤出来汁水还存的特棒。 哟，这我想象不到啊、哎、 特好吃。还有烤榴莲。 哎，对 对, 对、 榴莲，我 烤榴莲 我吃过，哎，特别臭，臭香臭香的。 但我是带壳整个烤。 对 啊， 但是整个烤。 这方法可您这一绝吧。 对对对， 就是你闻着吧没那么臭、啊、 已经没味了，烤完就没有那么大的异味了， 就是吃完之后巨甜， 吃起来它的香味更突出，甜味就升华了多少个倍。 哎呦 是， 而且软糯香滑，哎呀，无与伦比的一种。 这最对我口了、 哎、 我就爱吃甜食。 还有一个你绝对也特别爱、啊、 还有什么？ 他们家那个大的芋头。 芋头 是、啊、也是荔浦的吧？ 槟榔芋。 槟榔芋。 槟榔芋、 啊、反正就是他专门选 的 嗯， 然后那个芋头烤完之后、嗯、里边是那种面面的，就巨沙无比，你可以蘸那个桂花酱。 桂花。 哎呦， 特别好， 软糯香滑。 这您都怎么想出来的呀？这种搭配嘿， 就是因为我认为能够烧烤一切嘛。 嗯， 哎呦我 厉害了，厉害了啊！ 嗯，今天请杨洋来啊， 嗯， 不解说一说他那儿的烤的好吃的。 是 因为杨洋老师呢，一直奉就是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没有什么不能烤的，或者说没有什么是他烤着不好吃的。 嘿、啊， 所以呢，因为这周一的时候、 嗯， 我们聊的是在外边吃烧烤。 哦， 我们聊了一些不错的店，但是说句实话，说句心里话啊，我觉得吧，就自己去准备一些烧烤的食材，吃起来也是特别的爽， 而且这个过程很开心。 没错，没错，没错， 做着也放心嘛。 对对对，今天就让杨洋老师带着我们，从选食材开始， 嗯， 好不好？咱先到农贸市场 逛一圈去， 选点能烤的， 嗯 啊，尤其是肉， 怎么选呀、啊？选哪儿的肉好啊？ 当然了，姑娘们喜欢的一些蔬菜呀、啊、水果啊，咱也得照顾照顾。 嗯，磊磊还是暖男， 对吧？哦、别忘了， 人家就想着姑娘 啊，刷碗都得靠他们 啊。好好，今天也跟大家伙来一起互动一下吧。啊、 好， 好不好？就是您如果吃烧烤的话，您最爱吃什么？ 对，嗯，哎，有没有在家烧烤的一些经历？当然了，自己在家烧烤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 啊、 哦？对吧？今天我们这杨洋专家肯定会为大家来答疑解惑。 没错，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另外呢，也可以看我们直播间的盛况啊。我们仨人稍显得有点 冷况了，仨人都是、 主要是看四喜丸子啊， 不看盛况，看空旷吧。 对， 好吧，好，直播间硕大啊，两种方式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情况。一种方式呢，在您的手机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里边有视频直播啊，里边那个页面目前应该就是我们了，非常好找。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您的家里边电脑啊，或者是这个工作单位的电脑啊，输入北京广播网，搜索一下这个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是我们喽。 嗯，好，咱就按照刚才夏小胖说的啊，现在咱们仿佛就置身于一个大的农贸集市市场当中。 哎呦我的天！ 我们的左前方是水果区，我们的右前方是蔬菜区，我们的正前方就是肉类 的表情。 哎，你知道我们俩是什么人了吧？ 对， 就是看见肉都走不动道了。 对， 看见你们都这样了。 那我们是不是直奔正前方了？ 咱们先从最档口的出手。 哦，什么呀？ 我觉得那就是奔肉去啊。 哦， 对吧？咱们先奔肉类去。 行， 这个一个烧烤这事儿啊，现在说在家烧烤呢，一个是家里这种有院啊，或者是周围允许的啊，在家烤一烤非常好。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远郊一点，往外走一走， 哎、是 也是允许的地方， 是、 哎、去烤一烤。这个事儿呢，咱们。我说能烧烤一切，是因为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人类这个从生食到熟食，炙烤是第一位的， 嗯， 对吧？是， 对，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食物变成熟，然后他们才能吃。所以说，所有东西我认为都是能烤的， 嗯。 现在咱们大家喜闻乐见的这些食材呢，无非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肉类，一类呢是海鲜类， 嗯， 肉类呢又分牛羊肉， 嗯， 那个肠类就是肉制品类，加上这个这禽类，鸡呀、鸭呀、鸽子都可以，好吧？但是我们在家里边吃，说实话，这个这么多种可以选择的东西，你要都备齐了也吃不过来 啊。对啊， 我建议还是吃我们大家这种喜闻乐见的。 哎， 我待会儿呢也可以跟大家咱们哥几个聊天的时候呢，包括咱们的听众一些问题，哎，比如说都知道烤鸡翅中好吃，嗯，但是怎么会让它更好吃啊，或者说更省事儿啊， 对， 更省心啊， 对 吧？咱们都可以交流一下。 嗯， 咱们我带着大家上了菜市场，咱们先说菜市场吧。 好， 有的时候咱们家就小区里边也有菜市场，但是规模可能不够大。如果这是年轻人交通便利有时间的话，我倒建议四九城的大的批发市场去转一转。 哦， 第一呢，那边的食材呢可能会相对更便宜，因为它是批发市场嘛。 嗯， 哎，可能拿到更便宜的价格，而且相对更新鲜一点。啊，这些市场呢，像比如西边，西北边有景洪大地，靠西边岳各庄就是大批发市场；南边呢有大洋路， 嗯， 对吧？大洋路市场，东边有八里桥，这都是我们经常去采购啊，去转的。然后在北边像。这个顺义的石门市场啊都是很大的。我觉得我们比如说大类买鸡类的，比如说我们就买鸡翅中，羊肉类的， 嗯， 来个羊后腿， 嗯， 自己回家串串， 嗯， 啊都可以。他现在很多市场都是什么呀，他是就特别卖羊肉，这个人家主动的就可以把羊肉连肥带瘦啊给你都切好了， 串好了， 串好了能买成品串， 对， 这个成品串呢人家是很规矩，五块肉 啊， 五块肉，瘦的肥的，瘦的肥的，俩三块瘦的，两块肥的， 嗯， 然后人为小模子，然后还有那电动那个，是一下一下的签子往里穿， 对 吧？但是他什么呀？他就是带着签子一块腰， 哦， 带着签子腰，实际上把这个签子呢也跟肉这尖儿一块都 对，但是自己穿串吧，推累啊。 这个串呢是买回去省心，但是呢它是没有经过腌制的， 哦， 这种肉。如果烤的火候不得当的话，容易肉紧， 嗯， 吃的不好吃。这种肉按理说是烤到八九成熟啊，哎，咱们就可以直接吃了 啊。 烤老了不好吃 哦， 哎，这对烤是有一个要求的，烤制手法是有要求的。哎， 对， 这是第一个。 对，这肉串哈，还有吗？接下来咱说说这还有什么档口的呀？ 下一个那就是这个鸡肉类的， 鸡翅， 嗯， 对吧？大家可能有愿意吃这个，市场上现在也有买半成品的，都腌制好的，什么二两味的，这味那味的，哎，有鸡翅。只要他不喜欢吃那个味的，我们自己买鲜鸡翅。买完鲜鸡翅呢，回家呢，到时候待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配方，如何去腌制这个鸡翅？ 是 啊，对对对，可以其实腌成辣的，腌成不辣的都行， 特别好。 对对对对对。啊，鸡翅类的， 我喜欢蜜汁的， 哎，蜜汁 甜口吗？ 对对对，然后像牛肉类的啊，这个愿意说不，有人说不能接受羊肉的味道，能吃牛肉， 嗯， 啊，也不想吃猪肉的，那就牛肉的啊，瘦的牛肉，这要也要经过腌制一下再烤制， 嗯， 哎，包括腰子，这大家一说大腰子，这个下面那对，大腰子， 小腰子也行， 鲜的，哎，鲜的羊腰一开二。回家穿上串，咱自己烤大腰子， 嗯， 真材实料的，对吧？还有什么这个牛腰子，那牛腰子很大啊， 嗯， 外边一牛腰子一大嘟噜，这个人家也不单买这一个牛腰子能穿不少串， 哦， 哎，但是这个烤牛腰子呢，讲究得配羊尾油， 哦， 一块小腰一块，外市场的小腰子一般都是牛腰子， 嗯， 哎，鲜的牛腰子来做， 对， 哎，然后就像什么海鲜类的那就更厉害了， 嗯， 对吧？ 嗯， 咱这各种，我为什么我说烧烤一切，带皮的虾不带皮的虾仁都能烤， 嗯， 穿了串。 嗯， 然后这个鱿鱼类的啊，扇贝类的， 嗯， 扇贝生蚝就大家都很了解了，直接的对吧？弄点蒜蓉料啊，垫点粉丝什么的， 嗯， 也能烤。然后其他小贝壳类的，像什么黄蚬子， 嗯， 哎，好的黄蚬子直接的往这个炉子上面加一小铁篦子，往上一放， 嗯， 对吧？ 嗯， 一烤到自己开了口，马上就吃。说实话，非常的鲜， 嗯， 也省事儿， 嗯。 哎，刚才咱是一带而过 啊， 但是具体这些我阐述了好多这些原材料，哪个具体怎么腌制？待会儿咱们可以再详尽的再说， 是， 咱先想吃什么把哪样都买喽，哎，先把这荤的先买齐了， 嗯，对对对， 几种海鲜几种肉类几种鸡类的，哎，咱先买齐了， 咱俩点 可以啊， 可以啊， 好 可以啊， 好吧， 可以啊， 先从肉开始， 行， 我先来个腰子， 先来大腰子， 哎，来五个， 嗯， 来五个大腰子，大腰子现在这个市场非常多，有鲜有冻的， 嗯， 这个良心商家，你人家你跟人说我想吃鲜的，因为价不一样，鲜的略贵，但是鲜的现在腰子上面包的油很少， 嗯， 并不是说一大嘎的油那种，包的油并不多。这个回去您买完之后，从中间一开二，也不用去腰子，这个不用去腰子，两根签子一穿上，腰子别腌，这个就不要腌， 嗯， 哎，烤的时候，烤腰子的时候啊，烤腰子的时候，一定是先把那个带肥，您要说不想吃那肥油，给它撕了， 嗯， 直接烤，那个说实话没意思了， 没意思， 就不叫肥腰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咱讲的咱吃这原油的腰子， 越肥越好。 哎，一定是先烤那带油的那个， 哎， 把这油烤出来再翻过来再烤这个。 对对 对, 对， 实际上要把油烤透， 嗯， 吃着一定不能腻。 嗯， 真是因为这有的这个薄的这个很好烤，万一那稍微厚一点的您烤的时间不够，这个油没出去呢，腰子熟了冷了， 嗯， 这油没烤透，那吃起来就不是那意思了， 对对， 哎，大腰子， 哎，腰子在烤的时候啊，尤其是里边那边， 嗯， 不是说外边包油的那边， 嗯， 里边那边容易干， 对， 就老觉得里边不熟嘛， 你听我说，这是怎么办呢？你要说烤一个腰子，这事儿就得刷油了。你要烤这么像你说的，你一人来五个大腰子，那这个腰子 我是给你们选的， 一手仨，一手俩， 啊， 拿这个腰子这个油， 哦， 往那个 对， 刀面那面互相的一接触， 对对对， 啪啪啪啪啪啪，然后稍微抖一抖，这油往这个炭上一滴， 嗯， 然后这个返回来这个味儿一熏。这是香味儿出来 的，哎， 这才是真正的这个烧烤的这个香味儿从何而来， 哎， 对吧？ 嗯， 它是油的这个烟子在反上来， 哦， 哎，然后说实话，可以躲开一点，别太熏着。谁不是说号称得有吃太多了，不就是对身体还是不好吗？ 是， 哎，对对对，高温，哦，然后迅速的它会生成一些那个不良物质。 我点这个其实还算是好， 啊， 我烤。 啊，对， 我因为每次出去啊，都得带上五， 啊， 就是分人吧， 啊， 一人吃俩， 嗯， 啊，有时候人多了，你就得带上个10个20个的哈， 嗯， 稍微多点的，有时候新鲜的，您还不一定能碰着那么多， 对， 真的，就是我去老多那个，新鲜的肉铺， 嗯， 腰子你能碰上 我买七八个十个那就已经算挺多的了、 嗯、对，你要去那小店他们进货会少，我说的是大批发市场 哦，那儿多 哈，对啊，实际上真正餐饮商家去已经扫完一遍货了， 对， 是， 哎，这给老百姓留下的就是他们的尾货了， 对， 但他也是够新鲜，一定是够新鲜的， 那还 行，因为现在对牛羊肉就是咱们的顾客也好听众也好，对这个吃牛羊肉的这个需求比以前大了， 嗯， 今年现在市场上这个可能听众有的大家经常逛菜市场过日子买菜做饭那个知道，猪肉价格大幅下降， 嗯， 现在降价很明显， 嗯， 但是牛羊肉真是是涨价没完没了， 是， 这个，因为什么需求大了， 是， 哎，需求大了，大家还是觉得更喜欢嘛， 哦， 哎， 行， 牛羊 肉我点完了， 嗯、你点完了，刚才这夏小胖点了五个大腰子哈， 哎， 五大腰子， 烧烤烧烤嘛，怎么能少了烤串呢？ 行，我来20个吧， 20串肉筋吧。 20肉筋 ，OK， 不多吧？ 好， 嗯， 刚才说了，咱们去买肉啊，这个肉筋呢，就别买那个穿好的了。 嗯， 我建议咱们自己买，买腰窝，哎， 哦、 羊腰窝，用腰窝来穿肉筋，穿多大呢？这一斤肉，您一串里边穿个4块5块的，让这一斤肉穿出22到25串，这个大小，哎， 合适， 这个大小，对，它从。从入口的感觉，包括你烤制的时间，因为你太大块的话，我们专业的烧烤师能够掌握火候，让它烤的大肉块外焦里嫩，怎么怎么样的，这是我们，真是大家听众，大家对这火力的掌握并不是很娴熟的话，容易烤到外边糊了，里边还生。 哎呦， 哎，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说这个一斤肉，这个肉筋穿22串到25串是合理的，它大小合适的， 嗯、 而且肉筋买回来，第一，不建议长时间的清水浸泡。买回来这个肉，大家稍微的清洗一下，然后用我们的厨房的那种沾油纸啊，或者沾那个沾水的那个纸， 嗯， 哎，给它沾掉，把水分沾掉，然后再切。切完之后，这就要腌制了。 嗯， 腌制的手法实际上要特别的简单。我们只是要加上一点点的盐，然后要加一点点的洋葱和姜。不要加大葱，这个姜呢，大家随便切。说是家里炒菜，你把这姜皮子切下来，切碎了也不要样，就拌在肉里头。 嗯、 洋葱也是，切成你什么切成罗锅的那个丝儿也好，你是切成那个顺着切成丝儿也好，都无所谓。 嗯， 因为要的是这个味道。洋葱跟姜切好之后，拿手攥吧攥吧， 嗯， 让它那个汁水出来一部分。 嗯， 哎，然后跟这肉抓到一起去，然后稍加搅拌。还有是可以加什么呢？这个。可以加一点油，家里头要是有这个平时拌凉菜讲究一点的，可能熬点葱油啊什么的、 嗯、 哎，最后你先用这个、刚才我说那个加了盐加了那个葱姜， 嗯， 加完之后搅一搅，不要加料酒，不要加酒类的东西、 哦、为什么呢？ 不管是料酒也好还是白酒也好，你腌完之后，因为你并不是说你腌完之后穿串马上就吃了、 嗯、 你可能腌完之后第二天带着走， 对对对， 或者 是 明天才要吃，因为这穿串且穿呢， 是的， 对吧？你在冰箱里放，你再保存不好，它有那种捂了的味儿， 哦， 特别不好吃。特别是这个酒，哦、一定要慎重的放，就最好不放。放什么酒？真有兴趣的话，说家里放点红葡萄酒，这个是可以的， 哦、 不要放料酒、白酒，这是不建议。 好， 哎，你要说那个现场马上腌完就吃， 那 可以放一点酒，可以放一点酒，它不要让它产生那个。二次发酵， 嗯嗯， 哎，这样。然后刚才我说你葱油，就是先是用盐和姜葱把它打上味道了，然后还可以加点生抽。实际上，有的人喜欢吃这种生抽的这种鲜的味道，提鲜的味道，可以加点生抽。不建议加糖啊、味精什么，这咱就别加了。哎，加完这些东西一打一搅拌呢，它的盐会跟这个肉里边的蛋白质会产生反应，越打就会越黏糊。哎，这个时候。就它不是炒菜，要炒菜的话，我们可以往里再打水， 嗯， 让它肉更加吸收水分。我们这个就不要让过多打水，只是让它肉的蛋白质外边出来之后黏黏糊糊的，一烤迅速的在高温下形成一个保护壳，会锁住自身的水分就够了。然后在外边腌完之后，外边淋一点，刚才我说那个家里要有葱油的话， 嗯， 加一点葱油，这是增香的，而且是一有油。它就是形成一个保护层， 对， 你在炭火上炙烤的时候，它里边的水分不往外跑，这个口味好不好吃，口感实际上是盐决定的 啊、 嗯，这个和水分，盐和水分决定口感，你盐的时候搁的过多了，它会把那个渗透压把水挤出来， 哦， 这东西吃着就硬，这还有下盐的，下的早，下的晚，都有这个。 那什么时候下呀？ 你听我说， 这个我说这个下盐下的特别少，它并不是让你烤完之后不用蘸料直接吃， 明白？ 不是，一定也要二次在烤制的时候下盐，也要下盐。 嗯， 烤制的下盐是什么下？肉面刚刚似干非干就要下第一次盐了。 嗯， 你要等这肉面完全烤起来了，它再后撒盐，它的味儿反而就会不进去。 哦， 哎，这个在家里烤串，就是在家这个腌完的肉啊，刚才我说了，放到这个炉上一定是因为肉筋。它自身就是腰窝里面，它是有肥肉和筋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 对对对， 它吃起来那口感很丰富，而且呢，有的筋通过我们腌制的效果好，还有这个烤制的火候掌握好，那个筋并不是嚼不动的，它有的筋是脆脆的，有的筋是糯糯的。 对对对，是的， 非常非常好吃。 对， 所以说你点肉筋点的是太好了，比吃肉串有意思。 哎，当然了， 比吃的哎纯瘦肉加小肥肉那个比那有意思。 嗯， 哎，烤的时候也是。这实际上牵到生炭的问题啊，待会儿咱们再说怎么点炭。 嗯， 就是在炭火养到一定可以烤的时候，这个肉筋往上头一字铺开，让它中间不要有缝隙，让它紧密的挨在一起。 哦， 这么着让这个火力啊在底下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热源向上烘烤。 哦， 你这摆的特稀疏，好吧，十个肉串摆半米，那不灵，这个热力不集中了。 哦， 而且它的水分，它互相两个肉串之间，它会接触着，也是一个保证水分的一个过程。 哦， 一个手法，让它紧密的先紧凑着，随着它变色了，然后呢自然的它往外反油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翻个啊，然后再加第一次的盐啊，哎，这么着慢慢的看看这个肉随着我们的这个火候的掌控和这个大家喜好的程度，有的人喜欢吃特别特别透的，有人喜欢吃嫩点的，我个人建议啊，要吃最起码要烤熟透的。 嗯， 哎，你烤的过老是您个人喜好，但是一定要熟透。 嗯， 这个东西说实话，你烤的半生不熟吃了，对身体确实不好。 我们怎么知道它肯定是熟透了呀？ 哎，首先颜色要完全的变了，就是没有血色了。 嗯， 首先，而且通过炙烤，特别是我们现在有的家里它是用那个有这种电烤的烤串炉子，有的炭烤的，炭烤的会更明显。因为炭烤上色快， 嗯，对， 它上色特别快，你看表面焦黄了，滋滋往外冒油，滋滋的冒油的时候，真的这种很美妙的一个镜头啊，很美妙的一个镜头。哎呀，熟了， 那是馋了， 都不行了，熟了，再放孜然，放辣椒面，而且这个辣椒面和孜然也是随您喜好啊，有的辣椒面增香味，有的辣椒面出辣味，您这适可而止。然后孜然建议呢是在家。提前先用小火背干，然后擀一擀，不用擀的说跟粉末似的，擀的似碎非碎的，这么着的这个孜然的味道会更加浓郁。哎，可以撒点熟芝麻，哎，有人吃愿意吃芝麻的撒点熟芝麻。 你说咱俩上什么直播呀？哎， 我之前吃的都什么串啊？真的是跟那比没法比。 对呀，啊，自己家都能烤出来这样的。 接下来一个半小时，我们可能要放歌了啊。我们准备去买肉，明天正好是周末，我们准备出去烤串去。我的天啊，受不了了！原来就是过去咱们看那个新疆的朋友们卖那羊肉串，整个一排密密麻麻的，原来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啊。 对， 还得这么排， 是 保温， 得了， 保温。嗯， 好，欢迎大家呢，有任何关于烧烤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当然是自己在家烧烤了哈，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发送问题过来吧。 好吧，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加班时的你，应酬时的你，是否还记得上次陪伴家人是什么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中智提示您，多陪伴家人，珍惜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资金需求代办，一站式服务，低费用，速度快，个人企业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夏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时代，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五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四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我是彩虹姐姐，跟我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等我加完班再给爸妈打电话吧。 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再带孩子去游乐场吧。 快节奏的生活令我们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去享受美好时光吧。 4月27日至5月6日，八达岭奥莱孙周岁生日庆，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刘工，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刘工，接下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吧。 好的，今天咱们说了全国的天气，今天呢，应该说这个中东部地区的降水啊。这个有所减弱，但是呢，从今天后半夜开始，由于暖湿气流明显加强并略有北抬，所以说呢，新一轮强降雨又将拉开序幕。届时呢，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再度出现大范围的暴雨天气。降雨的同时呢，还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武汉、合肥、南京等城市呢，又会这个可能出现看海的可能。因为这次降水呢又逢周末，建议上述地区的公众啊，尽量的减少外出，并注意防范强降雨对城市交通、航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对于西北地区来讲呢，就是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这些地方呢，周末也有可能有一些很弱的降水光顾，但是呢主要是以小雨或者短时小阵雨为主，对于出行基本上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整体来看呢，未来一周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啊多晴好天气。在这里边呢，我还要尽量提醒一下，就是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朋友，一旦出现强对流天气呢，应该尽量躲避到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关好门窗，切记不要在树下、电杆下或者是这个其他高大建筑物下避雨。大风天气呢，要远离一些悬挂的广告牌，这样的话呢，有时候啊可能被吹倒啊，造成人身伤害。总体来看呢，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啊、泥石流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那么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昨天南方的降温啊主要集中在江南、华南到西南地区东部，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下降了2到6度，只是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的北部地区降幅达到6到10度，尤其是在这个福建的东北部，甚至呢这个降温幅度达到了12到16度。比如说福州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但是今天呢14点的时候只有17.6度， 比前一天同时是下降了将近16度的样子，所以说呢，这个降温幅度比较大，大家的话一定要注意聆听临近的天气预报。同时呢，北方的新疆、内蒙古或东北一带呢，也这个降温比较明显。昨天14点，东北大部和内蒙古东部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足20度，其中黑龙江东部和吉林东部的一些地方还不到10度。那么作为明天来讲呢，明天有一股弱冷空气到达北京，这个会给北京带来3-4级的偏北风，中午前后呢，阵风可以达到6级。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最近降雨比较少，所以地面有好多浮土，有可能呢在北部地区有一些浮尘天气，这个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应该做一些必要的防范。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哈，非常这个细致的介绍哈。今天是周末，也提前祝您周末快乐，辛苦了， 谢谢。 好，再见。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同仁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5.8， 处于轻度的拥堵级别。环路比较这个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有以下几条：北五环的仰山桥到五元桥的由西向东，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还有东三环的双井桥到金广桥的由南向北，车都是比较多的路段。快速路方面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还有莲花池东路的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路的由北向南，还有建国路的四惠桥到国贸桥的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停留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刚才那片花特别适合今天咱们聊这话题。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全是肉啊， 是不是啊？就是那种大块吃肉，大碗喝什么都行。 对对对， 对吧？我说喝酒，他们老说你叫你还喝酒呢。我说喝北冰洋不行吗？ 可以， 真是就要的就是那个气魄。 我还每年达呢，真是要你管。 咱俩差不多。哎呀，今天咱们聊的是烤串，请来的是对烧烤就是太了解的太深入的杨洋老师，欢迎杨洋。 哦，我是杨洋。 哎，欢迎杨洋老师哈。这边好多给您提问题的呢，咱们先解决俩吧。 好 吧， 好好好， 来吧。 好， 这177就说了哈，在家烤腰子，谁让你们刚才说烤腰子来着哈。哎，我有一个问题，嘿，这油滴到炭上冒火苗，把腰子都给熏黑了。哎，您说怎么能让它不冒这火苗呢？ 这个是两种方式啊。实际上，这个在烤腰子的时候，大家可以用这么一个方式，就是把您炉子里边的炭 往这个炉子的两侧给它就扒了两边去， 嗯， 让这个碳的中间呢，这个炉子中间形成一个空档， 哦， 因为实际上这个热源啊，它就是它在这个像天津话了， 热源 热源啊，这个在炉子中间啊，这个两边都有了碳之后，这个热力的循环 啊， 已经能够达到这个预计的温度了， 嗯， 然后它再有中间，而且中间这个像烤腰子吧，不管大腰小腰也好，这个。真是说在低油，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 嗯， 它并不是从头到尾不停的滴答滴答老滴的油， 对对对对， 它有这么一段时间是集中的这个油变成液态往下滴的时候，您就经常的把这个油滴下的时候，您把这手腰子您抬起来点， 嗯， 对吧？别刚才我说了吗？别让它这个烟往上反， 嗯， 这个油往下滴是不能避免的，但是这个起来的烟您可以躲开它，这腰子不就烧不黑了吗？ 嗯， 哎，这个完全是经验啊，是经验就可能够大听点， 对对对， 而且跟碳还有关系呢。 哦， 有的碳就是只起烟不起火，这是跟碳灰有关系。 哦， 有的碳灰特别轻，它就是一起来噗，连着烟带着碳灰全起来了。 嗯， 啊，有的那个就是碳灰它不往下沉， 嗯， 就在那个在碳上覆盖着， 嗯， 它可能很难起明火，而且跟您在烤腰子时候的温度，碳烧的程度，这碳有刚您烧好的红红的冒着火苗呢，那是一个温度阶段，也有这半截的没有红火苗但碳很红， 嗯， 还有一个阶段就是碳上面表面蒙上一层灰了， 嗯， 像这个温度烤肉串烤腰子都可以，不要在最前面那个阶段。本来我说待会儿再聊这个事儿，正好咱说到这儿了。 说到这儿 就是这个碳，大家点着以后不要马上就去烤。 嗯， 这个时候这个碳没有完全燃烧的时候，那个火苗实际上是虚的，那是虚苗的，它的那个温度还不如，就像我说的，等那个火苗下去之后，那种温度反而更加炙热。 哦， 哎，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另外，包括点碳，稍待会儿咱说说点碳。 嗯。 家里有点碳，弄点报纸、树杈子、一次性筷子，可能撅不竹签子， 嗯， 哎，就点碳。实际上，大家如果真是说像我刚才说的，去市场也好，包括有一些超市，可能现在有卖固体酒精的， 嗯， 固体酒精，您把这个三四块碳或者五六块碳也好，您摆到一个摆在您的炉子里边摆，给它集中到一起，然后把这个固体酒精塞到他们的空隙的地方，哎，然后打火机引燃它，你就别管它了，让它。 嗯， 就我这烧这个酒精这个功夫，这个碳呢，现在碳很好找， 嗯， 而且包括用什么碳，我反正建议大家用这个叫我们用一般的是竹炭，啊， 嗯， 竹炭是用竹子烧成炭，打成粉，再二次机制做成这个中间空心， 嗯， 然后它那个黑的那种炭棍的形状， 嗯， 整齐划一，看着也很规矩，啊，它是两个优势，为什么？第一个优势就是环保。因为毕竟竹子的生长会比木材要快得多， 对， 从我们对环保的角度上，我们选用竹炭。第二呢，就是这个炭它的烟小，啊，它是无烟，就是点炭的时候，就现在市场也有卖那种树杈子、果木炭什么的都有，那一点的时候烟很大， 嗯， 哎，竹炭就没有这么大的烟， 嗯， 从等于是双层的，一个是环对我们的空气大气层的环保也好，对我们的自然生态的环保也好，建议大家用这个机制的竹炭， 嗯， 啊，用它来烤串。 我还记得呀，原来最开始的时候烤串儿啊，那时候不太明白，也不懂怎么烤，还有那么多学问，也就是拿着炭， 嗯， 然后拿一堆报纸啊、木柴啊什么的， 嗯， 放在底下烧火，哗着，一看呢， 嗯， 那个木柴啊还有报纸烧的差不多了， 嗯， 这个火苗子不就起来了吗？ 嗯， 我那哥哥啊， 嗯， 就拿着串儿，哎，火好了，炭着了，哗去烤。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海边租了一个这个， 嗯， 也是楼房。然后呢就是在阳台上， 嗯， 外边阳台呢也没灯，他就黑灯瞎火的， 嗯， 就是你那点火劲儿啊， 嗯嗯，还照亮 照 着亮， 拿进来一看，嚯，黑的黑，全烧黑了。我们就琢磨说这怎么回事呢？ 对呀， 怎么能烧黑了呢？ 烧出来的。 是啊，就琢磨，哎呀，这个碳不好，哥哥啊说，这个碳不好， 嗯 嗯，一定是个碳有问题，算了，今天咱们在外边点串吧。后来有一高人跟我说，哎，你们真是，哎，你们什么都不懂，那碳啊得烧的都成灰了，就是灰了， 对， 哎， 外面就蒙着一层， 全部烧完了之后 啊，蒙上了一层就是变成灰白色了， 对， 就是说那头发奶奶灰，那样了。 嗯嗯， 你在那个时候烧烤，就在烧串烤串， 对对 对, 对， 这个就不是说一着你就烤出，哦， 那就不对了。 后来就慢慢明白了，我后来出去的时候，我有的时候那个酒精啊，也买啊，但是呢，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拿那个打火机的火机油 啊， 往那滋滋一 口油， 轰一着，现在那炭特别容易着，稍微的一有点引子，噌就着了。 对对对， 过个大概10分钟，差不多那炭就已经能用 了，完全燃烧了， 哎，已经能用了。Ducky 也说了，说这几年牛羊肉涨得可贵了， 是吧？ 就长门豆瓣胡同那个清真寺隔壁的一个清真馆子，卤牛肉啊，最早55一斤，前两年吧涨到65一斤，今年我再去已经75一斤了， 奔80肯定的， 差不多。 对， 那您这比那个牛街的白记的还便宜点呢，真的真的，我越来越贵了。哎，就刚刚杨洋推荐的那个有那个羊腰窝肉卖的那个烤肉筋的那串店，能告诉我吗？我在东边这儿离我近点的有什么能买到的吗？ 东边啊， 这你熟啊？ 这个这位听众指的是市场上买的腰窝是吗？ 对对对。 我在东边，我最常去的就是八里桥。 嗯， 八里桥批发市场那一大串几十家卖牛羊肉的，你可劲儿挑。反正我现在买的这个羊后腿啊，带着一条那个外脊，他们也管也有就是当上脑啊，这么叫的，带着骨头腰，然后不是带着骨头卖，提完之后是31到32一斤。 哦， 这是目前我拿的腰窝，再略便宜一点，能便宜个2-3块钱。 哦， 哎，那边一定要去这种市场上去看，这个都是扎堆卖牛肉的，都是正经好肉，而且都是清真的，啊，烘宰白沙、排骨酸的，对，放心使用， 没问题。 哎，东边八里桥， 失去 Jessica 的 Jessica 妈妈，哎，说，哎呦，太巧了，哎，我们家今儿晚就烧烤，哎，我得好好听一下啊。嘉宾说的那些个小技巧，比如说这肉串紧挨着一块烤什么的， 对对对， 晚上就可以给家人捞一手了呀。我们住平房，有院啊，最大的优点就是想烧烤，随时可以烤。 哎呀，真好， 这么着吧，那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还不是特别了解这个烧烤的这个流程。应该先干嘛后干嘛最后怎么着， 好， 那您给我们正好借着机会也介绍介绍好不好？ 那行，那我就多叨了两句，咱从头说啊。 好好好好好， 您第一原材料采买完了，该腌制的腌制，该穿串的穿串了，咱们现在不说这晚上正式的该烧烤了，怎么办？这该怎么干呢？第一件事儿，咱的物料得齐，对吧？我指的物料是什么呀？那得有烤羊串的炉子，那得有炭，然后得备炭夹子。您这个最好是市场同事买回一次，这铁的金属的东西它也坏不了，对吧？您不能拿筷子去夹那炭去。炭夹子，找把小扇子。像刚才夏明说的固体酒精也好，包括或者 Zippo 油什么的都可以。打火机，然后这些都准备好了。毛刷子，毛刷子是弄一个小盒，咱弄点花生油啊或者色拉油啊，这是烤像比如说烤鸡翅啊，包括烤那个肉串或者烤牛肉的时候，没有肥的时候，它会要刷油让它保持它的那个水分的不流失，要刷油用的，包括烤馒头片都要有一个刷油的过程嘛，这个小刷子，然后备个小剪子。就像刚才您说那个烤大腰子都黑了，或者某一块肉耷拉下去了，那叮叮当啷的拿小剪子给绞掉了，别让它越烤越糊，这味儿也不好闻了。调料盒准备好了，各种调料常用的盐、孜然、辣椒面，然后备上蒜蓉辣酱和香芹酱，这两种东西市场都随便是个小超市大超市都有卖的，蒜蓉辣酱的品牌都可以啊。您看是这个是干什么呢？把这两个酱有一个比例，一般呢是5:3或者5:2啊，你要口味重一点的5:2，说是爱吃辣点的就5:3啊，想吃辣点的话就5:2，是5份的辣酱，2份的香芹酱，哎，香芹酱实际上是一种那个跟那个豆制品的酱，把这两个和到一起是干什么用啊？您烤蔬菜，您烤那个大蒜，烤板筋，您表面上刷这个酱，干这个用的，哎，然后这个备点熟芝麻，这些东西您都备好了。这个是实际上开饭之前，您说要烤之前得提前先备好的。说要烤了，今天差不多咱说6点吃饭啊。您5:40，这不是对5:40-5:45的时候，您就先得找一个通风好，还别再被风太大了。 对， 要一烤肉呼呼的，这灰奔脸上吹的。那找一个合适的避风的地方，然后又得避风，还别窝风。照这么一个地儿，您把这炭先点上， 点好之后，为什么我刚才我说用那个机制炭啊？机制炭摆好之后，它一根一根的很规矩，点都着了之后呢，您就拿小夹子，您就像我说那个，一根一根的沿着这个小炉子，左上面一溜，下边一溜，中间空着它，没有必要把底下摆满，中间空着一排没问题，这温度就够了。这么着，炭一烧起来了，那边您备好调料罐啊，这个小，就是这穿好的是，甭管是竹签的还是铁签的，备好之后，您就可以盖烤了。 嗯， 烤的时候，比如说一般的啊，都肯定是先烤羊肉串，这毫无疑问的。不管是刚才高磊老师说的那个吃肉筋也好，还是吃肉串也好，您这比如说放了20个肉筋，放了30个肉串，放好之后紧密团结在一起， 是 别着急翻动。别不停地翻，那样不行，啊，肉串要刷油，虽然它中间给它加了一个，就是您自己穿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比例大概是8两瘦肉后腿肉配个2.5到3两的羊尾油，因为它是瘦肉，要不然太瘦了，它口感会不好，而且香味也不够。羊尾油呢，您是愿意切大块，您说我就好吃口肥的，您就块切大点；您要不愿意吃的块切小点。要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油同时要跟这个瘦肉。互补啊，要让这个瘦肉更香更有口感，然后在烤的时候还要补油，给它补油，因为这个肥肉还没有完全出油的时候，这个瘦肉那个面肯定都变色了，这个时候你要让肆无忌惮的等着肥肉出油的话，那个肉就干了， 嗯， 它就是水分一旦形成了一个壳，就外面形成保护层了，直接刷油，也不要先刷早了也不行，一定是一变色了开始刷第一遍油，这也就刷这第一遍，因为再一烤肥肉的油就出来了，就像我说的那个左手右手的串，左手蛋蛋右手，右手蛋蛋左手，让它自己的油就起到这个作用了。 哎呀， 一定是让它这个，而且有了油之后它受热会均匀，哎，受热会均匀。 嗯， 然后这是第一遍这个稍微变色，给完油就可以给第一遍盐。一点盐，它随着它慢慢的熟，它的味道盐的味道是能进去的， 嗯， 哎，要不然它就没味儿了。您那肉筋是腌过的，刚才咱们说了，肉筋要腌一下，肉筋是腌过的，流程跟这个是一样的，也是稍微一变色，可以先补第一遍油，然后等自身的油出来了，就不用再刷油了，但是要先给第一遍盐，烤到真是外边焦焦的、香香的，因为它有味道，这是叫梅纳反应嘛，就是这种。动物性蛋白预热之后产生这种特殊的这种香味儿，香味儿出来了，说明它熟了。 对， 哎，包括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你一拿手轻了， 啊， 轻了 是， 哎，这也是说明它熟了。 嗯， 而且最还简单说，您尝尝，弄一串尝尝，看咬一下，找一亮地儿看看这个肉里头有没有红的血丝啊什么的。建议呢，因为那个生羊肉串就纯的肉串。不是肉筋啊，肉筋一样烤透透的，纯肉串烤的时间太长就要柴了、 哦、 所以说这个火候要把控的这个要谨慎一点， 嗯， 然后烤到最后盐已经下好了，最后觉得口大可以再下最后一遍，再撒一遍盐，然后撒孜然撒辣椒面，撒完孜然辣椒面在火上稍微一烘，时间长了辣椒面孜然就苦了， 对， 就糊了、 嗯、 哎， 嗯， 大概这就能第一波，就像刚才下面说那哇呀呀呀呀呀，就开始了。 这50串就都是我的了。 就是， 哎， 你出去要是自己烧烤哈、 啊， 就特别喜欢跟着杨洋这样的人。 是， 就是他准备的太细了， 有谱， 什么都有。 那是， 我们有一次也是就经验不足啊、 嗯， 就是带了点东西，带什么？带着肉， 嗯， 带着个签子。 嗯， 还带点黄瓜，还是带点酱啊什么的， 嗯、 带着点盐， 嗯， 我们就去了。 嗯、 到那儿之后，我们有烧烤架子，哎，得嘞、 嗯， 我们就坐那儿串串啊。串完之后，哎，这怎么点火呢？首先，哟，没有，嘿，没事，我们拿那个木柴， 嗯， 把这个炭给烧着了， 啊、 嗯，烧着了之后呢，哎，咱们没有那个刷油的小刷子，这怎么办呢？嗯我们幸亏有一朋友啊，车里边有那个类似于像医用的那个棉花， 嗯， 拿了一竹签 裹着， 站在那个蘸点油，唰唰唰唰唰刷， 嗯， 是是是，哎呀，签子只带了20根，怎么办呢？ 你们这完全就物料不足啊！ 对呀、 啊， 对呀、啊，就是所以就缺杨洋这样的人， 哎、 真的是 准备一顿这个完美的烧烤啊，一定得做一个方案， 还真是 大工程，我觉得这是一个从采购开始， 事无巨细、 啊。 对，今天我们聊的是烧烤，也特别感谢王卓说了。 为了北京的空气啊，咱们少点烧烤，而且北京已经明令禁止烧烤了。 嗯，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儿说呀，因为说句实话，烧烤是挺难拒绝的。所以我们一直要强调的是，首先您买碳的时候一定要买那种环保碳，无烟碳。 嗯， 这个对环保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另外，现在北京很多地方都是明令禁止不能随意支摊可烧烤的。 对对对。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地方专门辟出了一个区域，您在这个区域是可以烧烤的。 嗯。 所以呢，一定要去指定的能烧烤的地儿烧烤去。 对 对, 对。 啊，这个为了美味。美味很重要，但是还是我们的环境更重要。 那当然了， 对不 对, 对？ 所以一定要遵法守法。 哎呀， 啊、 哎呀，说到烧烤，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纷纷发来这一些特别好的搭配 啊。 孙国彪说了，椒盐馒头片抹上臭豆腐，再一烤，哎呦香。 先抹后烤啊。 哎呀，冯毅说 一口够重 的，真是的、 啊，必须有烧烤馒头片加臭豆腐呀，那叫一个香。你看看这一波都是爱吃这个的、臭豆腐的。 那个慕容天河真是注意听了，刚刚杨洋不是说了吗，这个碳不同的温度适合烤不同的东西，人家就问了，那不同的温度的碳适合烤什么呢？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 好， 广告之后让杨洋来跟我们说说。 好的 好 的好的好的好的， 广告来了。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 32.7 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 65.3 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不过还真是 啊，就是在烤肉的时候啊，最后烧烤的时候， 嗯， 确实你不知道要先烤哪个，一般都是先烤串， 先烤串， 先吃肉，然后再烤点素的 啊，然后再来一波海鲜， 再来 一 波海鲜、 啊， 最后来点馒头片什么的， 差不多了， 对吧？ 啊， 但是好像杨洋刚才说的，一开始可能您的最开始烤什么还挺重要的选择，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烧烤，说烤羊肉串，一说烧烤还是羊肉串， 羊肉串 肯定第一炉子80-90%都是羊肉串先来第一下， 是， 然后是鸡翅，一般 对对对对。 哎，刚才那个就说这个温度啊，因为我们是要把这个碳，烧到了一定的程度上，就是说看不见那个大的，首先没有火苗了，没有明火了，然后呢有这种暗火，但是碳可能会是红的。这时候为什么要烤羊肉串呢？因为烤羊肉串，刚才我也说过，一斤肉大概穿多少串，它的目的就是让它迅速成熟。它如果成熟的时间过长的话啊，因为这个东西你烤小火，你烤三分钟也能熟，大火烤一分半它也能熟，大火烤一分半不糊的情况下，它的口感一定比那个小火烤三分钟的好。 哦、 哎，这就是它加工的时间，加热成熟的时间越短，它的水分保持的就越好。 哦， 所以说先烤这个，为什么慢慢以后再烤鸡翅厚的，包括大腰子，对吧？下面这大腰子为什么得后烤？哎，是因为让那个火温度慢慢的就稳定了，就没有那么特别炙热的时候，让它慢慢的渗透，因为毕竟它厚，它有厚度。 嗯， 包括烤馒头片。对吧？这都是急火太烤，里边还没热呢，外边都黑了。 嗯， 包括烤馒头片也是，不能先刷油，一定把馒头片您烤八个还是烤十个，签子穿好了，往炉子上一放，您稍微等一等，等表面的馒头片成了一个小硬壳了。 嗯， 这时候再刷第一遍油，也就刷一遍再刷油。如果你买烤馒头片，你要是先刷油，你要不刷油的话啊，吃的还是发干。 对。 刷完油之后，外边那层先是烤表面水分没有了，刷完油之后这个油就在表面。 嗯， 你要是软塌塌的馒头片上来就先刷油，这油全渗进去了。 对， 哎，只有我说那个先烤干表面再刷油，这面的馒头片表面是酥的，而且水分不往外跑，里边是软和的酸腾的，外边酥里边酸腾、 哦、 这时候你再抹那臭豆腐，就像你说先抹臭豆腐再烤，这个我确实不太理解 这就达不到外酥里嫩了，是吧？ 哎，对对对、哦、这哎 哎呀，根据其实这个火候啊，这个顺序 啊，先烤什么后烤什么，包括具体怎么烤、还有好多好多咱都没说呢， 非常多非常多。 咱下一节继续聊呗、好不好？ 是是是、也有好多人问问题了、一会儿我们再一块儿解答啊、也希望大家继续和来和我们互动啊 ,CHWL876 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时间进广告，我们稍事休息。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好，我是有点挺不住的夏明。 我是已经挺不住的高磊。 我是让他们挺不住的杨洋。 还说我们呢，向日葵说了，哎，我怎么听着今天的嘉宾老是咽口水？ 这是，这真是这个 这 受不了这个，我说这越说越饿。说是真的， 对对对， 这个点你们做这个节目有点真的是 太过分了，是吧？ 太过分了。 所以我们片花一直向大家道歉嘛，对吧？ 而且 态度还是诚恳的啊。 而且你还继续这肆无忌惮下去。 当然当然了， 那必须的 啊。好多人都在问问题的，比如说有问海鲜怎么烤的， 好啊， 比如说想烤点那个不经常见到的，什么烤这个洋葱，烤这个金针菇，烤这个还有什么羊小腰啊，还是什么 的。我们边说，要不然说到哪儿我就解答到哪儿。 这样 可以。 咱这样，咱先把肉啊稍微的收个尾，我觉得肉差不多，都差不多一样。 对对对。 海鲜也基本上差不多。 嗯。 然后最后呢咱们再说说蔬菜。 好啊。 最后再说说主食。 对对对对， 当然不能，可能不能所有的我们都聊到，但是我们争取能够把这个面儿的都聊到。 对 吧。 而且我可以再来一趟吗？以后 说的太对， 我们就是这意思。 那要不这一期就说肉好， 咱先， 咱把肉先收个尾吧。 好啊，好啊。咱们说到哪儿了？刚才是继续的。 刚才磊磊说了，点了那个肉筋， 肉筋肉串都烤完了， 鸡翅没说呢呀。 鸡翅， 好多人问鸡翅。 OK， 这个鸡翅中是一个很神奇的部位，这个真的，这个是，我大家都很喜欢。这么着，第一呢，要想图省心，市场上有卖半成品的腌制好的，回来有冻货有鲜的，您穿上就能用啊，这是一方面。第二呢，自己腌的话呢，市场卖的都是奥尔良口味的多，自己腌呢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这么几个东西。第一就是好的生抽、蚝油，哎，这个是增香提鲜的，生抽和蚝油各种品牌无所谓啊。然后呢，蒜香粉，超市也有卖的。在腌鸡翅的时候，有了生抽和蚝油，找咸味和香味，给一点蒜香粉，这些外这个葱姜这个蒜的味道，然后再加上香菜，就是香菜根，最好香菜根，您家买完香菜前面您该怎么吃怎么吃，香菜根切下来拿手攥吧攥吧，这个也不用加葱姜，实际上就跟这个鸡翅放到一起，用蒜的味道突出一点的话，跟鸡翅抓不在一起，腌一个钟头，把这个乱七八糟的往下一拿，直接穿串。烤的时候直接的就不要着急刷油，也是鸡翅上了火，上了火之后，烤鸡翅的温度就不要特别的高，一定不要特别的高，已经在表面上看不到红了，那层白白的那个炭灰已经蒙上了，这时候去烤鸡翅也是紧密团结在一起，变色出现我们叫干身，有点干，有点表面有点干了，刷第一遍油，随着这个油它是第一是能够保持水分，第二这个油反而是能让这个食材是均匀受热，让这个食材均匀受热，把这个油刷完之后，鸡翅内部的水分锁住，它的油会往外，它鸡翅表面是那个鸡皮里边是有很多的脂肪的， 对， 随着它的烤，它会把那个脂肪里的油会带出来，这个时候就到了滋滋喳喳，从浅色变金黄，最后变成可能是根据那火力啊，有的是枣红色，有的是 我又要说了，我又不行了，我又不行了。 能不说了？红二零六说太过分了， 脆皮儿，脆皮儿，还得脆皮儿。 知道现在特别饿，你们还说这些？哎、我也饿。 这是烤鸡翅啊，这个用这个方式，哎， 哎呀，等会儿先咽两口啊， 咽两口。 哎呀，哦。这个烤鸡翅啊，咱们先把这个大家都这个经常见的 啊 先说了、是吧、腰子啊肉筋呢、啊、鸡翅接下来还有什么吗、就是需要特别处理的吗？ 特别处理牛板筋、辣椒爱吃板筋、刚才我说那个酱就是专门刷板筋的，五份的辣椒蒜蓉辣酱、两份的香芹酱、有人愿意吃甜口的可以再稍微加点蜂蜜啊，这个不愿意吃甜的就不用加没关系、牛板筋市场有卖鲜的，买回来之后切的，先把那大长条子切成几大段，然后清洗干净之后放到高压锅里，加一点花椒大料，加点葱姜，啊，直接的高压锅压，上气儿就是上气儿压20分钟，关火甭管它泡着，泡到凉，再捞出来，然后您愿意吃，您牙口好，愿意吃那筷子头跟筷子粗细的一节一节的也行，你要愿意吃薄的有薄片的对吧，您刀工好您能片成大薄片，穿薄片那是一预热一刷酱马上就吃了，对吧，那个一跟这个笔似的这么粗的小这个筷子那么粗的这个一节一节的稍微多烤这么半分钟，那东西因为已经高压锅压过了嘛就熟了，直接的预热了刷完酱就直接做招呼了、哎，然后这个刷完这个酱可以单给点孜然和芝麻，就不用给辣椒面了，因为这个、本身这个酱里面是有辣的，哎，这是板筋我也爱吃， 掌中宝再来点呗， 哎，掌中宝也可以，掌中宝呢腌制方法可以跟鸡翅一样，也可以腌一个基础味，就是不加蒜香粉，只加我们常规的生抽或者盐都可以，实际上我建议腌这个东西生抽都可以了，都不加盐都没关系，加上生抽，然后有的好多朋友都说腌肉的时候可能我要放鸡蛋什么的，这个实际上是放鸡蛋这个手法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建议不放多，三斤肉放一个鸡蛋就够了，就千万不要太多、 他放鸡蛋干嘛呀？ 放鸡蛋它是让它的那个蛋白质也是在表面能够形成一个保护层，或者是在肉够干的情况下，肉就是不打水的肉，或者您把这水分吸得特别干，能够让这个肉的纤维能够再吸收一些鸡蛋的成分在那个肉里边，而且经过那个搅拌和低温的储藏之后，它会肉质会变得更软嫩更滑，哎，你要做热菜我建议可以放，烧烤这个可放可不放， 明白了， 意义并不大。 再来几串鸡胗如何？ 可以 啊，鸡胗的就不要腌，就是生着烤，生着买回来把外面那层那个有一层硬的外皮就是鸡内筋去掉之后，讲究点的您刀工好您把成小白皮小白膜那个筋您也可以去掉，您要说不想刀工不好那您就切成片切成小块的，您穿完串鸡胗可以不腌，但烤的时候也是只要一烤到表面干了迅速刷油，烤鸡胗要大火，不能小火，因为鸡胗是它是脆嫩的，像小腰子也是，小腰子火也要大一点，你烤大腰子不能大火，小腰子要大火，哎，让它迅速成熟， 好， 刷油得刷得勤，哎，让这个温度均匀收肉、 有人点羊肝了， 哎呦呵，这是个行家， 哎， 羊肝也能烤啊，羊肝就这个羊肝切还不能切薄了，羊肝得切的像什么呢？小象棋子儿一开四，象棋、 那么厚呢？ 对，小象棋不是那大的，啪啪啪，那不是那么大那个。 小象棋， 我估计羊肝切的，我觉得也得跟圆珠笔的这个圆珠笔的这个笔杆儿，笔杆这么厚度。羊肝吃的是什么？是外边那层。就是通过烤完之后有这个炙烤的那种脆劲儿和里边的软糯，羊肝是个好东西，涮火锅和这个炙烤起来吃的是这个口感，但不能凉了，羊肝一定趁热吃，包括小腰大腰都是要趁热吃， 对， 一凉了羊肝那种口感没有了，它的水分会流失啊什么的，就不好吃了，而且一凉了那种腥膻味道会出来，而且羊肝如果家里有条件可以腌制，但腌制羊肝只加姜就可以了，连葱都不用加，就加姜，用姜汁是吧，如果家里说有条件的话，这个用水和姜，用那个万能的那个打碎机打成姜汁，加一点姜汁在这里边，然后要先加盐，加盐和姜汁这么着再去烤它，对，它就能够去掉肝的那种 味道。 哎，真有会吃的呀。 是 天河说了，麻酱块那么大，中间加块肥肉，我就在哪儿吃过这个，巨好吃。 嗯， 对对，靠谱， 可以，可以，也可以。它是补充，因为肝本身没有脂肪嘛。 嗯， 哎 呀，肉差不多了吧？ 可 海鲜。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嗯， 就这样吧，差不多，差不多了， 嗯，好吧。 我觉得还有一大块海鲜，咱们都没说， 对对对对， 是吧？ 咱给别的稍微留点，也给肚子腾点地儿， 是是 是吧？这个那就说说海鲜呗。 好啊，好啊， 嗯， 这个海鲜一说烤串，一说烧烤的海鲜，首先两大主角，一个生蚝，一个扇贝， 哎， 好吧，这个是大家经常这个是在外面吃的，这两样东西啊。刚才我们说到炭火的时候，这个呢，我是就是给把这个给卡住了，我没说。现在跟聊聊这事儿，一定是大火急烤。 嗯， 为什么在咱们外边好多店，咱们吃这个烤生蚝、烤扇贝，底下都要垫粉丝？ 嗯， 是为什么？是因为烤的时候，这个它只是底下受热，还有通过那个壳，上面是敞开的。它的成熟受热，这个传热。时间过长，它是缓慢，就像我说它是缓慢成熟。如果您家里有能做一个特制的东西，做一个长方形的罩子，底下烤着，然后同时把这生蚝或者扇贝您在那个炭火炉上摆这么一条子之后，拿一个罩子给它扣上的话，迅速的缩短了烤制的时间，等于上面用水汽相当于是蒸，底下再炙烤，它的时间就短，它的不会出这么多水。外边吃生蚝扇贝一吃好多水，哎呀，拌着粉丝蒜什么的，跟吃拌碗面似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烧烤的时间不精准，它的水分跑掉了。 明白。 不，为了怕那水浪费，把粉丝，哎，这是也过了一点了啊，搁那花了一份钱吃了两样东西。但是你光吃那个扇贝，很少有吃到口感非常软糯鲜甜， 是是是， 都柴了，都紧了。 嗯， 生蚝也一样。 是， 这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器皿怎么办？就是大火。然后迅速让它成熟，有的人把粉丝垫底下，有的人把粉丝搁上头，真是说为了吃到特别精准鲜甜的那个味道，我建议就都不搁粉丝， 嗯， 让它迅速成熟，然后让鲜活的扇贝，烤到七八成熟，让它的芯儿里边有一点点半生的感觉， 嗯， 口感最佳。熟透了的话，专业厨师来处理它，熟透之后可能也是软糯的，这个但是咱们不专业，对火力掌控不好的话， 嗯， 它的肉质的口感就死了，就要柴了，嗯，这就可惜点了。 需不需要加一些什么样的调料啊？ 大家喜闻乐见的是蒜蓉的，实际上还可以有剁椒的，剁椒市场有现成的，还有什么豉汁的都可以，都有半成品可以卖， 嗯， 包括那个咱们那个牛大师， 嗯， 我的牛， 嗯，对对对， 我师叔，牛师叔做那个酱， 嗯， 你要爱吃那个味儿，直接往上一放。 对， 一点毛病没有， 是 说稍微少加点粉丝也没问题， 嗯， 把那个水分吸收了，对吧？别浪费那汤汁， 嗯， 都没问题。蒜蓉料大家很简单，大家把这蒜炒完之后，三分之二，您在锅里加完油，给它多多碎碎的，三分之二的蒜末先煸至金黄色，然后捞出来，就是控出来，连油带这个炸到金黄的蒜，再把凉了之后，再把生蒜放里头， 嗯， 然后里边。实际上我习惯要加一点点糖，因为蒜它毕竟是有点辛辣的味道， 嗯， 加一点糖呢是遮掉辛辣的味道，同时提鲜， 嗯， 然后要加一点蚝油，一定要加一点蚝油， 哦， 要加胡椒粉，要加一点花雕酒，不要加料酒， 嗯， 加一点花雕酒，然后实际上是要加一点水淀粉， 嗯， 加一点水淀粉，然后把这个又还可以加一点点的水，最后把它调成是一个蒜酱的状态， 哦， 还有的呢就是。更加批量制作，可以有人是熬，把它熬成蒜酱， 嗯， 但家里头不适用，家里就我说这个勾兑一个就可以了，让它别细，特别细了光，当然了得让它稍微成了稠的这种状态，然后放置到您的那个原材料上， 嗯， 不管扇贝也好，生蚝也好，放在上面您再去烤，哎，它应该是非常香的，它是生蒜跟熟蒜两种不同味道要融合在一起， 嗯， 然后要加一点点香油，一点香油， 最后的时候， 就是在和这个酱的时候， 哦， 要加点香油在里头。这个酱入口应该是蒜香浓郁，然后是咸鲜，回口甜， 哎， 不能回口出来那个臭蒜味和辣味， 哎， 那就不对了。 对， 哎， 就是您要是买的那东西啊，特鲜， 嗯， 特 倍儿活蹦啊，活蹦乱跳就跑到你面前了、嗯、这种呢您直接就那个杨洋刚才说的第一种方法、嗯、猛火直接弄、嗯、然后呢稍微来一点点，甚至就不用加盐、 嗯、 就吃那个鲜甜的味儿， 原味 甜味儿就出来了。如果比如说你现在可能大多数朋友咱们买到的可能都是冻的居多， 嗯嗯 啊、鲜的吧少，尤其是大的扇贝啊， 嗯嗯， 鲜的特别少， 而且贵，确实是这个。 对，您可能就不太舍得就直接烧烤了， 嗯嗯嗯。 一般那个呢，您就配杨洋老师说的那个，蒜蓉的、就没问题啊。还有慕容天鹅也说了说，还有大虾天鹅蛋，天鹅蛋反正差不多呗， 嗯， 对吧？那大虾呢？ 大虾是两种方式，一个是带皮烤，一个是不带皮烤。 嗯， 大虾带皮烤的话呢，我的建议呢是用竹签，从它的那个它尾巴是五个齿嘛，中间两边是软的薄的，中间有一个是尖尖的，从那个用牙签，不是牙签，用竹签从那个尖尖的地方贴着那个虾的后背一直穿过去，一直能穿到虾腔，就是虾脑那个尖儿。 嗯， 一直能像这么着的话，你的这个签子没有破坏虾肉，它只是从虾的后背把它穿过去了，然后用刀把这虾翻过来，在那个肚子上横着、纵着这么着打两刀， 嗯， 这么着呢，肚皮就敞开了， 嗯、 便于入味，便于成熟。大虾直接的也是烤，上了火直接烤，烤到干身的时候，刷油， 嗯， 一红透了，而且皮儿它不但是变成红了，而且它会有红色和白色那种相间的那种感觉， 嗯、 烤花了皮了都，哎，这种时候包括香味出来了，香味很重要。一旦香味出来了，说明这个虾就是熟了。 嗯， 您再经过翻过来，在我说那个用刀断过那个在断面上一看、 嗯， 那个虾肉是否收缩了，没有水分往外滴了，这虾肯定熟了。调味最好建议是海盐加黑胡椒。 嗯， 哎，不用说撒点辣椒面什么刷酱，你要愿意刷也没问题。就我说那个烧烤酱或者这个三七酱，不是那香芹酱加那个、嗯、蒜蓉辣酱那个也可以，你爱吃这味儿也可以。但我建议虾要吃原味， 嗯、 但是建议配柠檬。配黄柠檬、 嗯、 配黄柠檬切成几瓣，然后把中间那个筋去掉，轻轻的挤一点， 嗯， 哎，这个是配合这个组合是很好的、 嗯、 啊，原汁原味，这是烤大虾。另外是烤虾仁，烤虾仁您把虾仁就那个更简单，直接就穿上就好了。 嗯， 烤虾仁有两种方式，一个在火上烤，但这个火候不好掌控。正好跟大家再分享一个两三个小工具，烧烤小工具。 嗯， 第一个就是家里有平锅，您烤串，首先您家里都备一个篦子，铁篦子，在卖烤炉的地方都有卖的，它能够那个篦子干嘛的，比如烤茄子，烤尖椒，对吧？你不想串串，尖椒搁上边压着烤什么的，那个铁篦子你直接有炭火吗？你把炭往中间多搁一点，你把平锅放在上面，把平锅放在上面，通过这个炭火把平锅烧热了，就拿它当一个煤气炉子用，然后锅热了给点油，然后那个大虾不串串，就是虾肉啊，直接的往这个平锅上放，不粘锅上放， 哎， 这是煎， 哎， 是相当于煎，也就这个变色了，一翻个香味一出来，海盐、黑胡椒、柠檬汁马上吃， 哎， 一口一个，这相当得劲儿，比您穿串烤要好吃得多、 哎。是是是， 这是第一个小道具，第二个小道具锡纸， 嗯， 刚才有人有听众，我听说在问那个金针菇的事儿。金针菇，您看您能不能吃辣的？您要能吃辣的，就我刚才我说那酱，那种酱能刷一切，对吧？你刷尖椒，刷茄子，对吧？能烤一定刷一切。您拿那个酱把那个金针菇拌一拌，往里头再加点蒜末，生的蒜末，然后您把这个可以加点蚝油在这个，把这个金针菇拌完之后，用锡纸给它包的严严实实的，包的咱别跟团废纸似的那么包，给它叠着一个大扁平的这么一个， 嗯， 像一个小荷包一样，或者像一个小枕头一样， 对。对 直接放到我说那个篦子上，底下炭火放那篦子上，一会儿就鼓了，鼓完之后迅速翻个个，一会儿没准顺着缝隙呲呲呲会冒热气儿， 嗯， 一闻味儿出来了，蘑菇味出来了，得活，金针菇烤好了，这就借助锡纸把金针菇做熟，因为家里呢很难用弄那篦子什么的，跟外边烤串儿那不现实， 对， 用锡纸完成。另外一个，在这个市场里面卖那个小盒似的，跟小饭盒、 嗯、 外边有卖烤猪脑啊，烤什么的，都拿那个来装。 嗯， 那个东西也可以作为道具，大家就是烤一些东西放在这里面，放在那个架子上。比如说放，我想烤这个软和一点的，我想烤那个豆腐， 嗯， 我想烤豆腐， 嗯， 你要拿签子穿着烤，一会儿就嘎巴的掉进去了。 嗯， 您把这豆腐加点您想需要的调料，酱汁也好，然后您就放在这个盒里，底下直接半煎半烤半烧的。加点油，一会儿这香味出来了， 牛大师也是爱吃豆腐， 嗯， 这肯定我叔要听这节目，绝对在暗挑大师。 哎呀，这海鲜还有什么？我想想啊， 海鲜还有一大类 鱿鱼， 鱿鱼没问题，鱿鱼不要腌。鱿鱼不要腌，因为这个鱿鱼就吃那口脆嫩劲儿，特别是鲜鱿的话，不管鱿鱼还是墨鱼也好，有大有小，建议咱们就经济实惠，就市场买那个带头带尾那个就可以了。可以一开二也可以，一开三也可以。 嗯， 那就把它打成一条鱼，分成三大长片，愿意拿签子拧着给它穿上就可以，千万不要腌，因为这个鱿鱼的它被盐或者是酸性的东西，说我去腥，我挤点柠檬汁，完蛋，一下这肉就死了，这肉就紧了。就不行，你就不能腌，直接的鲜着烤，这个刷不刷油都无所谓。实际上，这个只要在那个，这就别搁炭火上，因为它肯定会有哒啦哒啦的。 嗯， 把它放在我说那个铁篦子上，是网格的也好，是这个条纹的也好，都没关系，放那个铁篦子上，它就能支撑住了。通过火的炙烤，它因为它薄，由于咱们不要买太厚的，因为火候不好掌握嘛，就买薄一点，它迅速就会收缩，一收缩一干身就刷酱， 嗯， 两面一会儿就熟，鱿鱼很好熟，哎， 特别香 鱿鱼。对，然后刚才我说那黄蚬子，现在市场买黄蚬子还算不错，有的是丹东的，还有那个反正有从那个南方过来，北都是北方那边过来的，品质最好，跟他说没有沙子的，就是活的黄蚬子，您外边外壳稍微清洗一下，吃的差不多了，就往这个篦子上的把这蚬子往上一摆。哪个喷哪个开口了，拿过来直接的招呼，对，搁不搁调味品都无所谓，说想配个汁儿的话，配个家里的什么那个豉油汁啊，或生抽，或者有现成的蒸鱼豉油，市场卖的，倒一点点蘸着那个吃，或者弄点姜醋汁，哎，蘸着吃，这就口味多样化，虽然是一种烹调方，一种这个成熟方式，但是口味上用调料蘸料让它多样化。 哎呀， 哎，海鲜我看差不多了吧？海鲜差不多了吧？ 谁说差不多了？你们说了海鲜差不多了 啊、 水产类里边最重要的一项，烤鱼还没说、 对呀， 对不对？这等会儿再说，杨洋老师啊，咱还是先进点广告，好 嘞， 好不好？广告之后咱来说说烤鱼。 得嘞，得嘞，得嘞，得嘞。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来吧，杨洋老师，咱们最后说说烤鱼。 嗯， 哎， 能说到哪儿算哪儿。 得嘞，好好，烤鱼咱长话短说啊，家里烤大鱼不现实，说烤条草鱼不现实。实际上我在云南吃那个烤鲫鱼特别好。 嗯， 他们是把这鲫鱼市场咱们卖的很多啊，有一斤要三条的，一斤要两条的，收拾干净之后啊，咱们就用香菜、姜、大葱，就是往肚子里添。 嗯， 然后在添之前，就是同时加上盐啊，或者你要愿意吃辣的，蚝油啊、生抽啊，稍微一抹。 嗯， 然后就像刚才我说那个架子，就是这个篦子，直接的也不用，大家也不用那个再把鱼穿成什么样。 嗯， 说隔着像电影里演的似的那个，对吧？架子架着烤，这也不太现实，因为咱家它的距离没有那么高，就放在架子上，这么着直接来烤，或者还有一个就是锡纸包严实了。 嗯， 直接拿锡纸包腌好之后，锡纸包严实放在那炭火上，什么锡纸鼓的不行了。那真真正正的是隔着炭火，是它相当于是叫雾熟的， 对， 它并不是烤，它是 对对对， 它的水分没有流失，用自己的水分把这个鱼半腾半雾半蒸弄熟的，它是很鲜的，原汁原味。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能买到鲜的香茅草的话， 嗯， 把香茅草掺到里面去，蒜加蒜加香茅草， 嗯， 加薄荷叶， 嗯、 哎，都掺到一起，香草烤鱼。哎，这个应该会很好吃， 泰国风味了，这就是、 对对对、 啊、 对，东南亚， 东南亚 基本都会有用喜欢用这些香辛料，嗯 嗯， 哎，大鱼啊不建议烤。刚才我说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平锅，刚才我说了那平锅，咱们烤茄子或者烤什么都可以用平锅烤，然后烤鱼的话，

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高磊。 还有我们的嘉宾。 各位好，我是杨洋。 这是我们蓝调部落烤全羊创始人杨洋。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夏明好，高磊好， 欢迎杨哥。 今天呢，可能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能烤着好吃的东西呢都跟大家说全了。 是、 没关系，大家可以到这个东四环那边上啊，应该是五环边上、啊。 对，五环外。 五环边上、那个蓝调庄园找杨洋去。 是吧？ 啊，你自己烤不好吃，让他烤。哎，他烤的巨好。 最拿手的就是烤全羊。 哎，没错、安静的美少年也说了，能刷一切的酱能再说一下吗？我刚开收音机。 好的，好的。蒜蓉辣酱啊，市场上超市里边都有卖的，品牌都无所谓，反正是瓶装的好一点。蒜蓉辣酱，五份啊，就是五份的蒜蓉辣酱，然后用香芹酱，市场上有卖的袋装的香芹酱，五份的辣酱配两份的香芹酱，搅拌在一起就好了。 人苍蝇就说了，哎呦，听你们这节目，我自己做着饭我都给听馋了，我，要不然出去撸个串吧得了。 您还能补两口，我们呢 我们就干听啊。 您听我们这嗓子都已经饿得不行了，我告诉你。 只能咽口水。哎呀 得了，最后还好啊、最后咱们留到了蔬菜水果和主食的环节。 女性朋友的专属时段。 总算这肉是过去了。来吧，咱先说说蔬菜呗。 好啊好啊。是这样啊，那个这个蔬菜类啊，实际上绿叶菜呢，就咱就别建议烤着吃了。你要说非要烤个菠菜，那这有点难为了，这个这是吧？对，它也不好吃。 是是是。 蔬菜呢分两大类，什么类呢？就是根茎类啊、菌类啊，包括像扁豆这类的，是可以的。韭菜可以，因为韭菜它是迅速能够成熟，而且这个很香，它有它自身的香味儿。烤蘑菇呢就很简单，刚才金针菇我跟大家分享过了，然后呢，香菇呢，建议大家要烤着吃的话，一开四鲜的香菇啊，最好一定要买鲜的，别买那个干的泡发的，那个都不太好。鲜香菇去掉那个小尾巴，然后一开四穿成串儿，烤的时候呢，这就可以提前就先刷点油啊，然后这个烤到抽抽了，然后就根据您的口味咸淡啊，就刷咱那万能酱啊，就可以了。哎，这是烤蘑菇，这是烤蘑菇。烤杏鲍菇呢，穿串就麻烦点，因为你要想，因为杏鲍菇的质地啊比香菇还要韧一点， 对， 你要切太厚它不好成熟， 对， 所以说杏鲍菇建议呢切成大薄片，直接放在我说那个咱们那烧烤那个篦子上， 就那盘子上是吗？ 不是盘子，是篦子， 篦子上 先放篦子才能放咱们的那个不粘锅什么的、那个篦子上面它就不让这个原材料掉下去了嘛、有网格状的，最好是小网格状的啊、那个是最好的，它不会，它原材料不会掉下去，放在那个上面，像杏鲍菇切成大片，圆茄子那个长茄子，别用圆茄子，长茄子好一点，长茄子大斜刀切成大片都可以平铺在那个架子上嘛，然后一稍微有丢失水分了，拿筷子迅速的翻个，然后刷点油刷点酱就好了。然后跟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吃的，就是扁豆 啊， 扁豆用那个现在比较嫩的那个长的棍豆，这个扁豆呢，建议是穿上串，然后放在这个篦子上，不要直接放在烤炉上，炉子上放上这篦子，为什么？因为扁豆一烤完之后，你刷酱的时候它咕噜咕噜乱滚，您把它直接说用竹签给它穿得规规矩矩了，它也不打弯了，然后最后您刚一上火， 表面一有点它变色，它会它因为它一预热的话，它会变成那种鲜绿鲜绿的颜色，然后它会往外反水，这个时候可以先刷油，然后呢再预热，它从刷了油之后它变得抽抽了，比如表面的皮起层小薄皮了，像虎皮尖椒似的啊，有点小起爆皮的时候基本就成熟了，这时候再刷咱那个蒜蓉酱跟那个香气酱，说那万能烧烤酱，把那里刷上，您尝尝吧，烤扁豆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这个烤的还真的挺少的呀， 少见。 烤扁豆，烤扁豆， 最多我不吃过比较奇怪的，有烤蒜苔，烤那个长的豇豆，然后其他的蔬菜确实点的有点少啊。 对， 烤青椒 啊，尖椒、青椒都可以啊，我还没有说完，尖椒也可以，尖椒、青椒，这个烤青椒或者彩椒上都可以，都是可以。 对，西式那个 烤的 BBQ 里边经常就是跟着吃肉一块穿， 它是掺在一起的， 是吧？ 对，包括吃完肉就这个荤素搭配上，凉菜咱都别说了，您备这个时候同时花生、毛豆、拍黄瓜、小西红柿，估计您都备好了，我也都不跟您赘述了。然后多备点绿叶菜，弄个蔬菜沙拉，弄个大丰收什么的。吃肉类的同时多吃点蔬菜，增加这个消化什么的，也荤素搭配也这个也是更加合理，别到大晚上的时候，正是晚上或者吃一大晚上，好家伙，吃这么多肉，这晚上睡觉也不舒服。 谁说的？我香着呢， 我们都不练，无所谓。 那单说了，你们俩单聊了这事儿。行，然后这个然后扁豆类的，还有就是菌菇类的那个豆制品类的啊，可以烤豆腐干、素鸡。这些都是可以烤的，啊，然后刚才我说的茄子，这些都是，就我跟您说，您要把这些都备上，您这顿饭每样吃不了两口， 是 全得浪费， 是 真的， 是 咱这次吃这几样，下次吃那几样， 对，挑您喜欢的， 对， 对吧？ 别好家伙，一说都好，跟吃火锅似的，什么都想涮，最后剩一堆， 好吧，这个蔬菜咱就到这儿呗， 行。 好吧，差不多了，品种挺多的了。咱插一话题，稍微的休息一下。 好 啊，小慧说了，说，我要问一个主题外的问题啊。下周末临时去趟南京参加同学家庭聚会，有适合小孩子和家庭出游的项目推荐吗？正好昨天咱们那个出生网的波哥 对 说了，说那个南京哪儿啊？常州的那个恐龙园那点还不错，而且去过的朋友都说挺好的，这也是全国唯一一个恐龙主题 的 比较大的一个乐园，您可以去那儿玩一玩去，而且非常适合，我不知道您孩子多大啊，三岁以上的孩子去玩特别开心。另外呢，除了玩的地儿，推荐您吃的地儿一定要去吃的，这是在南京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一层有一个一层二层一层江南灶 太有名了， 这个杨 业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对这个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知名的侯老师做的啊， 对 坐镇的这个江南灶啊，大家一定要去那儿，千万不要错过。 对， 去那儿尝一尝， 这是顶级的淮扬菜的体现，真的 没错啊。另外呢，其实南京市内的就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啊。您如果是第一次去的话，可以安排那么一天两天在南京的市内稍微的转一转，也是非常之不错的啊。 玄武湖很漂亮。 对，好嘞。那接下来咱再说一个这个好消息呗。 对 啊，这个好消息就是八达岭奥莱3周岁生日庆啊，聚会盛宴响不停。4月27号到5月6号，顾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的商品和精彩的折上折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两百、品牌日10倍积分、刷银行卡返购物卡、满额赠等多重的活动。现场还有热情的 Flamingo 大巡游和路边音乐节哦。记住，他们的地址是在京藏高速的陈庄出口就到了。 哎，记好了，就到5月6号本周日，有时间您去那儿瞅瞅。咱进段广告吧。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还有朋友在问，哎呦我的天哪，那个万能酱能不能再跟我说一下是什么呢？五份蒜蓉酱和2份什么来着？ 香芹酱 啊， 香是香臭的香，奇呢是奇石的奇。 哎，大家别着急啊，今天呢，因为杨洋分享了好多，比如说之前腌制的一些小窍门， 对， 包括您准备怎么挑什么炭呢、啊？包括您怎么穿啊，有的适合这么着烤啊，有的适合在这个温度烤，有的适合在这个区域烤，等等等等的。这个我们会在下周的时候集结一个小文章，微信推送，及时关注我们的微信推送就可以了啊。 别着急，咱说完了这个菜，再来说说大家伙更关注的水果呗。 哎、 刚才您一开始就说，哎呦，榴莲我都能烤，这好像在家里整个烤的很少吧？ 家里您就算了。这个第一呢，这个用的炭火呀，它这个要求比较高， 是啊， 火候很难掌控。 嗯， 啊，榴莲呢，您到我店里吃，这个我邀请大家到我店里吃。 我也觉得是， 哎，这个，而且您要真说一烤的时候，万一家里有人不爱吃呢？ 对，味儿受不了。 哎，对，咱们最好就是成人之美，别人别让你这儿美了，这别人那儿对吧？ 没错。 哎，所以榴莲。它的那种美味的程度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很多不吃榴莲的客人到我那儿 对 都爱上榴莲了。 哎，杨老师，我问一句啊， 得嘞， 因为上一次吃的时候我忘了问您了， 嗯， 您那榴莲是专门挑的还是我随意拿哪个榴莲？ 不行不行，我店里的榴莲都是我自己亲自去买的。 哦， 对，这个个头有讲究，你太大的烤不透，你太小的，它又熟的不够。 嗯， 你在我店里吃的榴莲肯定是特别饱满的。现在榴莲在市场上，比如批发啊，它分两种规格，一个叫五个头的，一个叫六个头的。就是这一箱有六个叫六个头，这箱有五个叫五个头。 跟鲍鱼似的。 不对，我得挑，挑到，把它这个各种就是，因为它大小不一，对吧？ 啊、 就最后挑那个榴六个的，基本是在5斤半到6斤。 嗯， 这么大的榴莲，我是拿。哎呦，拿锡纸裹上，馋死我了！我拿锡纸裹上，我们烤完羊，因为羊上桌了，客人先去吃羊了。这时候炭火的温度实际上就已经很低了， 嗯， 剩下那些炭，我把这个榴莲要埋上，炭灰和那个烧的半不落落的， 嗯嗯， 我把榴莲给埋起来， 哦， 一个小时，把那个锁、哦、一个小时呢，它得让通过锡纸再把榴莲的皮给烧黑，再让里边的那个榴莲肉完全热透， 嗯， 通过这个，因为榴莲它是。酸性它有果酸，但是通过预热呢，果酸就挥发掉了，随着热气走掉了， 嗯， 同时呢它果酸走了之后呢，那种果糖的感觉是让它甜度觉得比生着还要甜，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酸味流失掉了， 嗯， 甜味更突出，而且它的那种异味没有了，是为什么？ 嗯， 是因为这个榴莲那个瓤在马来西亚也好，在泰国就当地人吃榴莲，吃完榴莲的习惯是要用牙来咬那个榴莲的芯儿，那个外皮那个芯儿，跟西瓜那种白瓤似的，要咬那个边儿， 哦， 咬完之后你嘴里的那个异味就消失掉 了 、哦， 这个就是这个要说万物嘛，很神奇的，它是能够解掉这种怪味的。我们通过这个烤制也是，它的内部就会起这么一个反应，它的那种异味就随着水气儿就带走了， 没了， 最后它剩下就是榴莲的香味。 嗯， 而且榴莲里头是，榴莲是水果里边脂肪含量最高的， 对， 它预热之后脂肪会软化，然后它就变成特别的香滑，就口感比吃生的榴莲更滑。 嗯，对， 您设想一下，我这个大榴莲烤的焦黑焦黑的，上了桌，撕锡纸一打开，里边肉金黄金黄的，冒着热气儿，但它不是榴莲的异味，它是那种香味儿。然后这个榴莲上桌之后，大家是拿手蒯着吃的。 哎呦， 跟冰淇淋 似 的。 对，是要拿手轻轻一蒯。 是的。 滑滑的，就软软乎乎的，金黄金黄的，入口之后香甜软糯，特别特别好吃。 磊磊，你绝对喜欢， 嗯， 我肯定是喜欢。 哎呀，很多不吃榴莲的人到我那儿都爱上榴莲了。先通过吃熟榴莲，最后他们能够接受生的榴莲。 嗯， 现在正是榴莲上市的季节，现在正是。 哎，那需要提前订吗？ 榴莲不用，我这个季节榴莲常备。我烤羊，我的烤全羊有四大伴侣。烤榴莲，烤芋头，烤土豆，烤玉米， 我一次性全都要， 没毛病。 他们家烤土豆也特别好吃， 是吗？ 刚才忘了说了， 哎， 烤土豆也是那种特，你专门选那个 特别小的小土豆， 特别小的那个沙的那个土豆， 对，沙土豆。然后我烤土豆是在那个土豆外边加了黄油和迷迭香，再用锡纸包上，然后再烤。它有一种特殊的淡淡的香味儿， 嗯， 这是小产品啊，这是小产品。哎，咱们说这刚才说半天， 呵，自己找回来了，棒， 有主持的潜质。 哎，得嘞，常来，越来越好。那个榴莲上我，榴莲上我店里吃， 好多人都问您家店在哪儿呢？哎， 哎呦呦， 待会儿我给您回复。 蓝调庄园里面，那个榴莲到我店里吃，但是有这几样东西，大家可以在家烤着吃。第一， 香蕉，特别简单。刚才我说了，咱那个万能篦子，对吧？往炭火上一放，那边吃的差不多了，聊天的时候您捎带手弄五六根香蕉，往那篦子上一放，等这边烧黑了，翻个个，里边也透了，等两边都烧黑了，香蕉里边也热了，一样，它的就是预热之后口感更加的滑，然后果酸会流失，它显得更甜更香。这是香蕉第一。第二，芒果，芒果别买大的，有什么台芒、澳芒，甭买那个，六七块钱一斤的小芒果，比那个鸡蛋大小差不多呢，都管用。直接的小芒果摆这么一溜，十几二十个也好，哎，烤这面都烤黑了，再翻个，您下都两边都烤熟了，都黑了，拿过来，别怕烫，撕吧着吃，特别的香，特别的甜。第三，菠萝，您看这几样全热带水果啊，热带水果，菠萝。直接带着皮，把头一去尾巴一去，顶刀切的大概有手机吧，手机的薄厚大小，大薄片，大厚片，然后一字排开，然后炙烤，烤到两面，因为菠萝就上色就快，因为它是果肉已经断开了嘛，然后它的糖分预热会很快就会焦化，这个手要快一点，别刷油，这不用刷油，直接的烤，烤完之后实际上是可以加一点点淡盐水，加一点淡盐水，或者是有的人真是能够接受的话，蘸顶级的头抽。 我的天， 芒果和这个就是菠萝，蘸顶级的头抽来吃，我特别美妙，这个味道 真的呀， 真的。哎， 这你们那什么时候上啊？ 这个必须是这个，您在家里能烤，就别上我这花钱吃去了，您上我这吃榴莲就行了。 最关键，我们没有顶级的头抽啊！ 对呀，小下面得花点钱，该花钱得花钱。 哎，得嘞， 什么好家伙，现在什么买不着？ 行，好多朋友都在问啊，我们挨个都给您回了， 我正在回， 磊特别辛苦的，一个一个在回。 对对对， 刚刚说了，烤这个香蕉、 芒果、菠萝， 芒果、菠萝这三个都是适合烤的，其他的也都不太适合了吧？ 你要说烤个大雪花梨，确实不好吃。这个，为什么热带水果它反而要再经过烤，它会，而且你看我烤这几样都是吃起来这个质感什么的都是 对 有软软糯糯的。 是 菠萝是特殊一点，像芒果和香蕉、榴莲，它都是软糯糯的东西，那适合烤。 是 啊，你说弄一山里红那烤吃也不好吃了就。 对，哎，有朋友问了说，杨老师去您那儿的话，带我们家那小泰迪去可以吗？ 哎呦嘿，这问到了，这问到位了。咱这店呀还不小面积，这个小六千平米呢，而且我是在我这个餐厅正中间是草坪，2000平米的草坪，草坪里边有11个帐篷，欧式罗马帐篷，一个帐篷占地16平米，在我的帐篷里边守着大圆桌吃烤羊，草坪上您是小朋友也好，带点小宠物也好，都没问题。我这个非常舒服。 对， 大家可以到时候上某些平台上找找我这店，可以看看， 对， 有些图片，哎，大家一目了然。 您找着提前订一下。 对对，烤羊得提前订。 对，杨跟我说，那时候我们去那边的话，杨一直跟我们确定你们什么时候到。 对， 一直在确定这件事情。我说，哎，为什么呀？是怎么了？是怕我们不来吗？他说不是，因为这羊啊，它有更准确的时间上去是最好吃的。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他呢就会，您给他定好了，比如说我晚上7点钟到啊，他就在大概4点多早上， 我提前 三个小时，我记得是 2.5到3个小时。 对，说等你来了，正好这个羊吃的是最好吃的， 最香的时候， 就给你上。 对对 对, 对，外皮最脆，里边软嫩，水分十足。宁可您来了，我羊没好，您等会儿羊，别让我这羊烤好了等着您。 对， 说您今儿堵车了，好，这7点半还没来的，您跟我定的6点，那完蛋了，这一个半小时这羊，这就品质就受影响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我会跟每一个客人都会沟通时间， 记着提前预定就可以了。 对，好嘞，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咱还。 主食 没说呢， 主食 好大一块呢啊！ 咱们这个快马加鞭啊！ 哎， 主食啊，这个是面食为主吧，烤面食、馒头片、烧饼、面包片，就这几样东西。这个烧饼在自己家做费点劲，市场买了之后穿上签子，小火或者你在我那铁篦子上，慢慢的，这火千万别大了，慢慢的烘烤，烧饼直接烘烤就行，也别刷这，别刷那个。愿想吃辣的，您待会儿蘸点咱那万能酱，没毛病。您爱加臭豆腐，加酱豆腐，那都没事啊，都可以。第二是馒头片，刚才我说了，馒头片一定要把这个馒头片表面干了之后刷油，而且是必须要刷油，你要不刷油的话，最后烤成馒头干了。 就没有我说那个干了之后刷完油变成酥，里边是水分走不掉变成酸疼， 嗯， 外边酥脆里边软软乎乎的，这您是还是臭豆腐加毛毛或者加的牛大师牛大师那个辣酱啊、 哎、 对对对、 啊、 都可以，那太香了，这个凉的酱碰上热馒头， 哎呦， 我跟你说这个、这个香味瞬间挥发， 绝了绝了， 对，入口之后真的是这个很美妙的一个过程。 嗯， 第三个咱说面包片，好多人爱吃面包片、 嗯、 面包片有人爱吃原味的，有人爱吃那个刷蜂蜜的， 嗯，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刷蜂蜜的这么一个手法，蜂蜜里稍微下点水，因为这个得拿刷子刷嘛， 嗯， 刷到那么稠的蜂蜜拿刷子蘸一下，这个就也没事用了， 是 一定是用水把蜂蜜卸成蜂蜜水，拿着干干净净刷子，面包片上了炉之后，也是表面起了干皮儿，刷一层蜂蜜水，刷完蜂蜜水，它瞬间它就会糖就会焦化， 嗯， 上色出香味，马上下炉，出来马上下来， 哎呦， 您吃不好，外边是甜的。然后酥酥的一层皮儿，里边面包也是软软乎乎 炫 的，这您要就别抹臭豆腐了。 哎呦，这好吃，这听着好吃。 刷蜂蜜的面包片， 哎，这个好，这个好， 这个非常好。 对， 哎，另外还有一个，刚才我说了这个，您家里就是做这菜就别点火了， 嗯， 是吧？或者您去郊外去做这个流程的时候，您带一个小锅。家里有那种直上直下的就是长把的那个厚底的锅， 嗯，小奶锅， 您带一个锅，对，嗯，您把这锅您往那个炭炉子上一放，炭篦子上一放，您带着水往那加上水，您做带着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您烧的时候还能做个汤， 嗯， 哎，这个很多这种就是用辅助的工具吧， 嗯， 就可以把这个就是在家里头吃的东西用烧烤的方式这个现场都能吃到了， 嗯， 哪怕你拿这个水煮个方便面呢，它好歹它也能在现场能加热了， 嗯， 对吧？ 嗯， 哎，这也是可以的，这也是可以的。 嗯，哎，嗯，有一个原来我尝试过，就是去他们家吃完了那个土豆之后， 嗯， 我说，哎呦，超好吃， 嗯！ 芋头我是买不着， 嗯， 因为他说那个有自己的进口渠道， 哦，对对对对， 我一般还买不着。 嗯， 我就买土豆，我还专门选那沙瓤呢，但烤出来跟他们家的那个味儿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的远，嗯。你能不能稍透露一下？我如果自己在烤土豆，我怎么烤啊？我也是拿锡纸一裹， 你是搁炭里的吗？ 对，就扔炭里边了，什么都没弄，啊。 第一，炭不能太热的炭。 对对对，就是最后烤完之后， 余温，用余温要把它捂好， 嗯， 然后时间。就是时间，你不能老翻腾，没事拿出看看，没事拿出看看 啊， 哦。那这受热 就一直捂着就等。 我告诉你，没事，你表面第一它外边有层锡纸， 嗯， 第二它土豆还有皮呢， 嗯， 你就算把这个皮都烧黑了又如何？ 嗯， 它里边它得持续的均匀受热，得熟透了，它才能起这个沙。 哦， 你别老翻腾，你认为十分钟能烤得好？不现实。里边都没熟呢， 一般多长时间啊？ 你一个土豆最少半个小时， 哦，半个小时。 你以为呢？ 哦， 用这个，因为是它不是 不够， 你不是扔的火里头烧， 哦， 扔的火里头烧，那外边都着了， 对对对对对， 那就里边还生的呢。它是用那个余温给它慢慢的捂熟了， 捂熟了。 对，这个时间要长。 那你的那芝士什么时候搁的呀？ 芝士 就是那个奶 香草和黄油啊， 啊，对对对， 那是直接就放在里边了。裹的时候是 裹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里边是吧？ 先用锡纸， 味道怎么不对呢？我最后才放的， 那就没有意义了。您， 哦， 没看我那香草都黑的，最后是 哦， 它最后只剩了香草的味道了，就香味儿。实际上，我就希望的就是打开锡纸的那一刹那，那种香味会出来，包括榴莲也是，带着锡纸上桌，啪一撕开，往桌子上一放，一轻轻一掰，那果肉流出来，这个露出来，哎呀。 哎，能到您那儿能只吃榴莲吗？ 行啊，没毛病， 我 没毛病。 哎，磊磊，我觉得啊，你到那儿了之后，你绝对是从头吃到尾， 必须的。那 没有你不爱吃的东西。 就像我们小鱼给我们最后发这信息一样， 啊， 烧烤走着。 哎呀， 得 吧， 累。 而且刚才呢，有几十条都在问，啊，咱们家在哪儿，我已经都回复他们了。 哎， 希望大家呢， 哎， 也可以去APP 搜一搜，找一找， 对 具体的位置、电话什么的啊。 嗯， 蓝调部落烤全羊。 对，而且今天我们杨洋分享的一些东西呢，我们都会在微信呈现给大家。谢谢杨老师， okay, okay. 谢谢杨洋， 谢谢夏明，谢谢高磊， 改天去您那儿做客， 谢谢听众朋友们， 啊， 热烈欢迎啊， 好嘞， 欢迎。 今儿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夏明，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